第83集，我黑暗中的你。往事随风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啊，果然呢。 果然什么？ 那去我家坐坐聊会儿天，给你参观一下我家，噔噔噔噔，让你看看艺术家的小屋。 我困了。 我问的老鲤鱼啊， 他不爱聊天。 哦，有这种事儿啊？我俩刚刚准备畅聊通宵啊，是在您没出现的时候。 哼，那是因为你太不见外了，小朋友。 许少卿眼神冷漠地盯着往事随风，往事随风也迎上他的目光。安里看着对视的两人，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孩子都挺大了，我这干什么呢？ 安里突然被一股狠劲儿拉得踉跄了一步，许少卿说话吐着的热气就直接打他的耳朵上了。 别他妈傻看了，说话。 拖鞋？哦，是我家拖鞋，成人的带毛的，的确只有两双。 你网友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他家坐坐。 怎么可能一起坐坐？我希望这俩人这辈子也不要再见了。 往事随风看他为难，退后一步，笑了一声。 哥哥，回见，还是改天咱们单约吧。 那好，改天。 别，回什么见啊，多麻烦。 许少卿往冬季里干枯的花坛旁边一坐，从小吃塑料袋里摸出一袋花生，撕开包装抓了一粒，捏碎壳看着他俩，把花生豆倒进嘴里。 见着见着，干脆就一次见个够，你们该干嘛干嘛啊，别管我，去吧，去参观艺术之家吧。不是，怎么没买瓜子啊？ 花生豆发出一串噼里啪啦的脆响。往事随风同情地看着安里，叹了口气，然后很快展开了轻松笑容，拍拍安里的后背。 回见，哥哥。 他依然是把持着女模特般的身姿，步履轻快又妖娆地转身走了。安里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许少卿还在刻花生。 哟，这啥呀？呵，是吊炉花生啊。我这要尝尝和普通的花生有什么不同。上次我给一位哥哥解决了工作，人说要请我吃饭，吃的都只是普通的花生而已。看来我的身价比知心弟弟差好几块钱呢。 这是他自己拿的。 所以是谁付的钱呢？ 我。 那不就完了。 安里觉得这家伙是越来越不体面了。最开始在医院见到周小云的时候装得多么人模狗样啊，后来跟自己在别墅打架不计后果的咬人嘴，现在都明目张胆到直接像个流浪汉一样当着外人坐在花坛里嗑花生豆。安里觉得他离昭告天下自己其实是个神经病不远了。安里无奈的一声叹息，刚想张嘴说话，手机震动了一下。他拿起来看，许少卿迅速放下手中的花生，拍拍手站起身走过来，一把把手机抢过去了。确实是往事随风的一条信息，不过却不是用小绿发来的消息，而是微信。这让许少卿再次意外了一下，就四个字， 哎，赶紧分吧。 微信置顶上面还挂着自己的200多条未读消息。许少卿本来就冻白了的脸在手机光线中显得更加阴沉的渗人了。加了被禁止接触的人的微信，还不读许少卿的信息，一桩又一桩罪过败露的安里几乎冒出了冷汗，只能转移话题。 你等多久了？ 许少卿没说话，只是看着手机。安里看着他白纸似的脸，想把他拽起来。 先回家吧，外面冷。 许少卿没动，手机黑屏了，他才说话。 无缘无故，他不会发这四个字来吧？你们两个聊什么了？ 我可没说什么。 安里这次确实是没说什么，基本上都是在听往事随风说。而且许少卿是给了他新生活和工作的老板，刚才他还夸了许少卿几句呢。不过在那小孩的眼里，这都是纯一为了拴住直男的阴谋而已。 可安理也不能阻止艺术家的发散性思维吧？ 我什么都没说。 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为什么不看我信息？说好不用小绿，为什么还用？说好不跟别人聊骚，为什么还见网友？为什么还加人家微信？是不是想要删除小绿，毁尸灭迹，跟我玩灯下黑的猫腻，好跟他暗度陈仓？哼，谁给你的胆儿？谁给你的工作？ 今天许少卿在揪住安理小辫子这方面发横财了，不过他现在想问的只有一个， 你到底和他说什么了？你要没跟他说我的事儿，他不会平白无故发这四个字给你的，要不要我自己去问他？ 安理的表情心虚马上就被正在审视着他的许少卿捕捉到了，许少卿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愤怒， 你又想要和我分了是吧？ 绝对没有，对不起，我背着你用了那个软件，不过我和往事随风确实只是朋友，因为我有时候也需要和人说说话，可是以前的朋友我不能再找了。 安理差点就要说明了原因，可是想想没必要，而且说来话长， 总之我们就非常单纯的聊天来着。 你是说你挂我电话不回我信息，反而非要和这个小娘炮说说话？ 你一个，你不要用这种歧视性词汇攻击同志吧。 安理，这种话现在居然轮到你来跟我说了。你骂我死基佬艾滋病可以，我就不可以说他娘炮了？恐同直男都会替性少数群体发声了，你长进可不小啊。但这是重点吗？我问的是你和他说什么了，他怎么会给你发这种信息？那个小屁孩他有没有点素质啊？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不毁一桩？ 嘘，小声点，你嚎什么嚎？倒是不住这儿了。 安理惊慌四顾，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有所好转的情绪又要被这个混蛋给拉回去了。 行，不是重点，都不是重点，我说了什么无可奉告，他要发什么信息给我也不是我让的，你要不上楼要不回家。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吵架。 许少卿眉心紧紧地皱着，安理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那两条几乎要拧到一起的眉毛之间。如果把许少卿刚才扔在花坛里的花生壳拿了一片，大概可以夹住。于是安理伸手用两指撑住那两条眉毛分开。 别皱眉。 许少卿抓住安理的手，把他拽过来用力抱在怀里。安理能闻到他呼吸中的烟草味儿。 我他妈心情还不好呢，谁管我？ 安理突然想到一个画面，许少卿大概站在这里一颗一颗抽了烟，直到包空了他都没走。这只是自己的想象，但安理的胸腔里已经有些心疼，他情不自禁拍了拍许少卿的后背，马上又对自己很无语，想到自己上次那天说过的各种露骨醉话就更加的羞耻和尴尬。 我心情不好了想找朋友聊聊，而许少卿这个狗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想那个，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才夺命call，还在楼下等着我的吧。要上楼吗？还是去你车里，那里能更暖和一点吧，你太冷了。 许少卿没说话，而是攥紧了安理的手。安理想了想，还是觉得上去洗干净的好，就拉着他往单元门那里走去。 在下小神机缘中，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